攻读加拉达书，基督徒的正当生活，第五章。基督解救了我们，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，所以你们要站稳，不可再让奴隶的恶束缚住你们。请注意，我保禄告诉你们，若你们还愿意受割损，基督对你们就没有什么益处。我在想任何自愿受割损的人声明，他有遵守全部法律的义务。你们这些靠法律寻求诚意的人，是与基督断绝了关系，由恩宠上跌了下来。至于我们，我们却是依赖圣神，由于信德，怀着能成义的希望。因为在基督耶稣内，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，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算什么。以前你们跑得好，有谁拦阻了你们去追随真理呢？这种劝诱绝不是出自那招选你们的天主。少许的酵母就能使整个面团发酵。我在主内信任你们，认为你们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。但那扰乱你们的人，不论他是谁，必要承受惩罚。至于我，弟兄们，如果我仍宣讲割损的需要，那我为什么还受迫害？若是这样，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早已除去了。巴不得那些扰乱你们的人将自己割尽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蒙招选是为得到自由，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，非要以爱德彼此服侍。因为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，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。但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，你们要小心，免得同归于尽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若随圣神的引导行事，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，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二者互相敌对，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。但如果你们随圣神的引导，就不在法律权下。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，即淫乱、不洁、放荡、崇拜偶像、实行邪法、仇恨、竞争、嫉妒、愤怒、争吵、不睦、分党、妒恨、醉酒、宴乐以及凶杀，与这些相类似的事。我以前劝诫过你们，如今再说一次，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果。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良善、温和、忠信、柔和、节制。关于这样的事，并没有法律禁止。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，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。不要贪图虚荣，不要彼此挑拨，互相妒忌。